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球到防内的球队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啊，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11月14号，中国制铁杨浩点燃激情火焰，�帮助中国女排以3-0击败2002年世界锦标赛冠军亚平宁旋风意大利队，取得10连胜。然而，就在中国队3-0击败意大利队之际，巴西队以3-0令人惊讶的完胜美国队。这个结果让中国女排没有能够提前一轮夺冠，而是把冠军的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刻。11月15号晚上，是中国女排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战，他们将迎战东洋魔女东道主日本女排。只要击败东道主日本队，或者拿下2局胜利，中国女排就将夺得冠军。考验中国队的还有座无虚席的主场观众的疯狂呐喊。我曾经在前几场比赛中亲身经历过这种考验，即便不在比赛场上，就是在体育馆里面站一会儿，脑袋和耳朵好像都要爆炸。日本队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观众疯狂的呐喊始终如一。这样的呐喊将使中国队的年轻球员经受严峻的考验。赵蕊蕊是日本队最惧怕的网上长城，被日本记者采访的也最多。当着日本记者的面，赵蕊蕊坦然地说，日本队是我们的老对手，他们是一支非常有特点的球队，况且是本土作战，优势明显。不过这场比赛我们从开始就要和对手拼作风，拼气势，用良好的精神面貌去迎战日本队。冯坤说，无论出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冷静地面对，必须从一开始就压制住日本队。我们有击败对手的信心，我相信我们会赢。我们就是要以11场全胜的战绩，在日本客场击败日本队，17年后重夺世界冠军。面对崭新的日本女排，陈忠和说，我会根据对手的情况进行人员调整，我会用最合适的球员，最出色的球员迎战日本队。东道主有主场的优势，但是我们的高点进攻和快攻是日本队最惧怕的，有高有快就能击败日本队。 同时拦网和防守也很关键，只要球员心情平静，我对击败日本队充满信心。不可否认的是，不少人认为似乎只有袁家班的人才能率领中国女排夺冠，这也许是女排精神内涵传承的一种途径。因为袁伟民率领的中国女排在漳州崛起，那个地方和那群人就是中国女排的黄埔军校。时光回到2003年11月15号的那个夜晚，日本大阪浪速穹顶体育馆，第九届女排世界杯最后一战，陈忠和指挥中国女排以3-0完胜东道主日本女排，用11场全胜的战绩，时隔17年重夺世界冠军。鲜艳的五星红旗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再次升起，中国女排姑娘们的泪水和欢笑倾注在这光荣时刻。这是我们等待了17年的光荣时刻，这是一个让华夏儿女永远铭记的时刻，这是一个令所有中国人无比自豪的时刻。我们等待了17年，这一时刻，喜悦的泪水任意流淌。人们已经淡忘了中国女排，女排精神已经多年未曾提起，而这一战，宣告中国女排东山再起的同时，也培养出了新一代中国排球迷。17年的风雨，17年的等待，17年的冲击，这是再度奋起的17年，这是披肝沥胆的17年，这是自强不息的17年，这是永不言败的17年。女排精神不死。总有一种感情让人牵挂，总有一种爱让人刻骨铭心，总有一种感动让人泪流满面。哪怕似水流年，那尘封在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尊，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被铭记。只有彻底抛开冠军光环，才能重生。不客气地说，是冠军光环使我们所有人无法摆正位置，没有看到世界排坛战国时代的来临，同时我们没有正视自己实力的下滑和人才的短缺，更重要的是队内并没有达到空前的团结，球员骄骄二气太浓，纯快速多变技战术面临更新，因为古巴女排、巴西女排注重前后排的立体进攻男子化风格成为发展趋势。虽然几任主教练带领中国女排奋斗不止，但是始终没能阻止中国女排进入低谷的趋势，而让我们一等就是17年。2001年4月14号，陈忠和执教的新一届中国女排在湖南郴州正式组队，这一刻中国女排真正吹响了东山再起的号角。在袁伟民执教时期，陈忠和就是队内陪练，这之后除了厉晓峰执教时期以外，基本上都是历届国家队的助理教练，他见证了中国女排5连冠和陷入低谷的全过程，他始终在世界排坛的前沿，对新变化了然于胸。他说，世界女子排坛发生了巨变，我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待对手，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培养有潜力的年轻人。2001年培养，2002年崛起，2003年重新进入世界第一集团，2004年雅典奥运会出成绩。当时这批年轻人 身材出众，技术粗糙，但是大家都有一颗奋斗的心。冯坤、周苏红、赵蕊蕊、刘亚楠、杨浩、王丽娜、张娜、宋妮娜，都是属于那种玩命拼杀的球员。陈忠和说，球队必须首先从作风入手，比赛可以输，斗志不能输，我对他们充满信心。新时代的女排姑娘充满个性，她们爱美爱生活，但是也能经受住艰苦卓绝的训练。新任主帅陈忠和用魔鬼式集训锻造了一支崭新的铁军。记得他刚组队的时候说，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作风顽强，我要打造一支身材高大、作风硬朗、技术全面的新女排，我的梦想就是重夺世界冠军。时代改变，精神不屈，终于在2003年11月15号的晚上，中国女排时隔17年重新登顶。姑娘们说，我们儿时就梦想着有一天重夺世界冠军，能捧着冠军奖杯，踏着红地毯凯旋。17年的期盼终于变成现实，他们用血汗铸就了新的辉煌。体育的魅力，人性的感动，就在于挫折中的再度奋起，这就是重生的可贵。就在11月15号的晚上，17年的光荣梦想重回中国，中国女排再度让我们热血沸腾。女排姑娘们用自己的双手实现冠军梦想，这是一种感动，一种追求，一种尊严，永不言败，重塑辉煌。17年梦回中国，就在这光荣时刻。由于陈忠和是陪练出身，不管是学院派还是实战派，都看不起他。而且他大量启用新人，也受到了外界广泛质疑。我深入基层，和他们吃住在一起，才真切地感到这一代女排必将崛起。陈忠和训练强度之大，令人为之惊叹。一天三练是常事，而小灶让球员知道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魔鬼式的训练非常艰苦，没有一个姑娘不落泪。记得当时每次和冯坤聊天都聊不下去，因为最后他肯定泪如雨下。我亲眼见证姑娘们训练完毕，用手扒着台阶回到宿舍，倒在床上便睡去。多年以后，宋妮娜还哽咽着对我说，记得当时我们都没有力气吃饭，吃着吃着不少人就哭了起来。陈忠和用魔鬼式集训折磨这些姑娘，并且把她们锻造成了一支新铁军，终于在第9届女排世界杯的比赛中，中国女排重新登顶。我在现场见证了中国女排17年后重夺世界冠军的时刻。当时46岁的陈忠和流下了一个坚强男人的眼泪，他终于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他终于可以对瘫痪在家的老母亲有一个交代。陈忠和总是在微笑，笑对人生苦难，这也成为他的人生积淀。很多人说陈忠和太温和，其实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陈忠和1957年10月2号生于福建省龙海市，1979年在原国家男排主教练戴廷斌的推荐下，被当时国家女排主帅袁伟民征调到中国女排当陪练，一练就是6年，就是在这6年中， 陈忠和耳濡目染了老女排精神。陈忠和说，现在想起来，当陪练的那六年，对我整个人生影响很大。训练虽然苦，但是精神收获和业务收获都非常大，包括怎样去做人，怎样带队，这都是被源头他们教出来的。1995年，陈忠和再次成为助理教练，协助郎平夺取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亚军和1998年世界锦标赛亚军。直到2000年，陈忠和仍然是国家队助理教练。人生给予了陈忠和太多的磨难，也锻炼了他坚韧的性格。1980年，哥哥因车祸不幸身亡，陈忠和变成了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但是他根本无法顾家，于是家里的一切都被妻子王丽丽承担起来。不幸的是，1992年1月，妻子王丽丽在出差途中也遭遇车祸身亡。当时陈忠和泪湿衣襟，他说很对不起妻子，因为自己在家里的时间非常有限，妻子既要照顾老人，还要照顾当时只有3岁的女儿。而坚韧的陈忠和在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安顿好老人之后，再次踏上回国家队的征程。1995年，陈忠和和原女排队员李东红结婚。1996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儿子。同年，陈忠和的母亲瘫痪，姐姐担负起家庭的重担。2000年，陈忠和随中国女排征战悉尼奥运会的时候，父亲因为脑出血去世了。李东红很理解他，当听说陈忠和当选国家队主帅之后，毅然承担起家务，并鼓励丈夫率队重夺世界冠军。当我问起家庭的苦难的时候，陈忠和沉默了许久，他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有的时候生活会教会一个人很多东西，要学会去面对，这样才会在事业上有所收获。陈忠和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苦涩的功夫茶喝得更多了。2003年11月15号的晚上，当刘亚楠最后一击得手的时候，陈忠和再次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双拳有力挥出的时刻，他流下了眼泪，而他被姑娘们抛向空中庆祝的镜头，更是成为不朽的历史画面。当他和妻子通电话的时候，泪水再度流下，而回到酒店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泪水依然难以抑制。颁奖仪式刚结束，陈忠和突然拍着我的肩膀说，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在那样一个兴奋的时刻，他却接着平静地说，今后女排输球的时候，不要把我说得一无是处，女排取得胜利的时候，也别把我捧得太高。听到这番话，我十分感慨，这是一个经历了无数荣辱、阅尽千帆之后的人才说得出的。时间进入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然而就在3月，一个噩耗传来，赵蕊蕊在训练中受伤，这对中国女排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赵蕊蕊受伤打乱了全队备战奥运会的计划， 更严重的是，他的受伤使中国队进攻和拦网下降一个档次，同时对全队的心理打击更大。很多人都明白，即使有赵蕊蕊，在当今世界女子排坛群芳争艳的背景下，中国队也未必能够夺取奥运会的冠军，而没有赵蕊蕊的中国女排可能连四强都很难打进。2004年6月，中国女排参加了瑞士女排精英赛，但是以0-3惨败于美国队，没有能够进入决赛，最后以3-2险胜德国队，夺得第三名。世界女排大奖赛分站赛，中国队以2-0输给了美国队和意大利队，又以1-3输给巴西队。在大奖赛总决赛中输得更彻底，中国队连小组都没有出现，最终夺得第五名。中国女排带着这种心情来到波兰集训，这个时候离奥运会开赛也就10多天了，而这一系列糟糕的成绩让很多人对中国女排征战雅典奥运会的前景表示忧虑。这个时候不得不提到小将张平，顶替赵蕊蕊出战，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也是巨大的压力。但令人赞叹的是，张平一直努力缩短和全队的磨合时间，尤其是和二传手冯坤的配合逐渐默契。虽然在瑞士女排精英赛和世界女排大奖赛中起伏不定，但是张平正在逐渐地找到最佳节奏，这为全队打好奥运会开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陈忠和为了全队不过分地去想赵蕊蕊的问题，采取了以赛代练的形式，不断地增加球员的心理压力，要求球员能够在极端困难的状态下学会如何坚持，如何扭转局面。陈忠和说，我这之前很担心采取了这样压迫式的手段不能把队员的状态激发出来，赵蕊蕊的缺阵的确是我们的重大损失，巴西、美国、古巴、意大利、俄罗斯等队的实力已经在我们之上，这个时候重要的是利用斗志和精神去带动技战术的发挥。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撑住！哎呀，151这个重量两把呢，其实都有机会，但是就差了一点点。左边的杠铃啊，左手边没有完全控制好。施丽君呢，在2020年的10月份，当时呢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右臂的肌腱断裂，进行了一次大手术。他右臂呢现在还留有一道15厘米长的疤痕，但是呢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顺利。 7月25号，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男子6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盛丽君抓举比赛3次试举，仅第一把成功，145公斤的成绩连前三名都进不了。落后排名第一的哥伦比亚选手莫斯奎拉6公斤，这也是盛丽君近几年来大赛当中抓举最差的成绩。 莫斯奎拉连续试举，哎，裁判没有 停举比赛，莫拉奎斯举起了180公斤，总成绩达到331公斤。2016年里约奥运会，盛丽君因为严重抽筋无缘最后金牌争夺战。东京奥运会，他不想再留下遗憾。第一次试举举起175公斤的盛丽君，直接在第二把加了12公斤，要了187公斤。他在2019年世锦赛上曾举起过这一重量。他有2次机会，成功就是冠军，